烦啊烦啊烦的歇斯底里烦啊 我烦呢、啊，让林小培替我们多喊几个烦，会不会能够把一些不良的情绪就此排解掉？的确是天气太热了，太燥热了，所以会让人觉得很心烦，所以会有一些朋友觉得个胃口不太好，食不下咽，睡不安枕。而喜欢看球赛的朋友呢，可能也会因为熬夜通宵的问题，生物钟有一些紊乱，作息不定，所以状态呢，到了下午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些急躁的感觉。所以我希望这两天的时候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下，希望你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工作和休息的时间。比方说像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没有球赛的夜晚，准球迷朋友可以早睡早起调整一下。7月5号周四下午的3:05，这里是北京乐广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前奏感觉律动不算太强，但是好在节拍的感觉呢已经慢慢的再现，而且跟这样前奏你也知道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老歌了，歌名我就不介绍了。欢迎收听和你一起唱，有请 Andy 老豆啊。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慢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有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小雪堡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刘德华版本的《漫步人生路》，本身的原曲的旋律就很好，属于朗朗上口那一种，所以编曲配器再升级的话呢，就会更有味道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当然也有那种原曲本身并没有那么的出色，但是呢，好在大众的口碑很好，印象很深刻，所以呢，稍加的润色一下，再加上实力歌手的演唱，就会感觉高大上了很多。接下来这首歌就属于这样一种 FM974 7月5号周四下午和你一起唱，

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曼多啊，咱家桂花香正浓。 李建清的《匆匆》收录在去年的专辑《仍是异乡人》当中，一个走过了青春，一个在异乡漂泊打拼的人的心声。我注意到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二房东双喜让他数一数煤球的窟窿，我在想说为什么要让他去数一数煤球的窟窿呢？网上大概找来了三种还算合理的解释，看看哪一种是贴近你心里面所想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哈。第一种是煤球不大，心眼儿不小，是说呢你欠房租可以，但是别耍心眼儿。第二种呢是说窟窿多了不补，债多了不愁，生活苦而忧，无奈在心头。第三种解释呢是这样说的，他说煤球呢应该是没有窟窿的，蜂窝煤才有窟窿呢，让你认清自己到底是煤球呢还是蜂窝煤，如果不是蜂窝煤就不要耍心眼儿，那踏踏实实的生活要一步一步的来。所以不知道哪种说法更贴近你的想法，也更贴近李宗盛的词的意思。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是戴毅，欢迎在工作日的下午的三点钟和四点钟啊，三点钟到四点钟，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ove, look at the two of us, strangers. 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我想这首歌也基本上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对于十七年前那部红到发紫的偶像剧《流星花园》的音乐记忆。当然还有另外一首歌《流星雨》，当然还有另外的一首戴佩妮的《你要的爱》。哈林与郑庆，情非得已。我想提到《流星花园》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起了当年的道明寺、山菜，想起了美作、花泽类，还有西门。确实在提到这几个名字的时候，好像眼前也浮现出了言承旭、朱孝天、周渝民、吴建豪当年的模样。确实他们当年很帅哈，是很多女生小时候的男神。所以这些年 也翻拍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有美版的、日版的、韩版的，很多很多。我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正好很偶然的看到了新版的《流星花园》，2018版的。对，新版的《流星花园》的开播发布会正在直播当中，主创呢GT也是上台，清一色的年轻的面孔，然后正好看到了是在山菜的扮演者沈月在做自我介绍，然后他回忆说，当年老版的《流星花园》在播的时候，他才4岁。想象一下，我当时觉得眼前就有一只乌鸦飞过，然后我还有三道线在我的眼前，三杠。所以不知道提到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你会不会很期待？会不会在7月9号的时候给出一些时间去看一下这个新版的电视连续剧？不知道里面的演员的演技是否可以如我们所期待那样。好了，继续来回味一首老歌《Perfect Moment》。 This is my moment. This is my perfect moment with you. This is what God meant. This is my perfect moment with you. 烛烛迎风在摇曳。